月起推出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人民之播代表访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这是一个星期三的早上，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正在惊讶水水竟然没有在周三说今天是个小周末的小黄帽珊珊。 大家好，我是马上就要说今天是周三了，是一个小周末了的小白帽水水。 无聊幼稚啊。好吧，我们俩今天的确都戴了帽子，而且我看了这镜头， 对对， 我觉得特别特别逗，就是一个小白帽一个小黄帽，很像就是那个少年儿童排队过马路的时候的感觉。需要一个老师来带我们。是不是啊？ OK， 那接下来呢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除了我们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这两个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那大家已经听说982魔力工厂很久很久很久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意的第一次请到了982魔力工厂的张厂长来和大家见面，他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去运作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然后如何让大家去更加深刻的更加生动的了解982魔力工厂。 是的，我看到了咱们的花椒直播上面的已经有朋友开始留言了哈，说的是孤独中旅行，跟大家问了个早，是早呀，山山水水祝你早，希望有我们你并不孤独，好吧。除了收听收看方式之外呢，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个活动了，那就是北京青年广播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了，请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的参赛详情还可以登录荔枝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 嗯，快来抢我们工作吧。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时段， 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的，欢迎回来。那好奇头条号的第一个消息是要给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是一部刚刚在央视播出完的五集的纪录片，叫做《零零后》，真的是三个非常扎心的字啊。 还行，我们就是吗？ 一般零零后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侄女儿或者是侄儿辈儿的吧？ 我就是侄女或者是侄儿辈的， 叫叔叔。 叔叔给我压岁钱。 叔叔怎么会给压岁钱？ 叔叔在结婚之前都是要给的。 哦，你们那儿的风俗是这样是吗？我听说好像在广东是女儿出嫁之前每年都要给压岁钱。 我 有个朋友拿到40岁了呢。 40岁就真的不好意思拿了吧。其实在我们家是叔叔在结婚之后是要给的，就是你是成家了然后变成了一个成年人，然后如果是女儿出嫁之前有些人是要给的，可是有的人会比如说我工作之后，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可能就不好意思再拿家长的压岁钱了嘛。 OK， 那今天要给大家， 是我好意思要你的，给我钱。 1块钱。 同意了。 2块。 一块已经同意了好吗？怎么还涨价了？ 偏要给你2块啊。这部纪录片呢，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叫做张同道的导演所指导的，一共拍摄了10年的时间。他用10年的时间呢，去记述了在幼儿园当中的10多个小孩子的成长轨迹，一共是分成了5集去记录。那在他看来呢，其实我们关于时间的断代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是以70后、80后、90后这样来断代嘛，对不对？但其实实际上可能根据每一个时段发生的事情不同，有的时候断代可能比如说75到85年的共性更高一些，比如说89年到几几年的会共性会更高一些。然后他指出，其实实际上 85到95吧，其实后来很多人是按照5这个数字区分的， 是吧？ 对的。 反正就是他记述的这10几个小孩一直拍他们从幼儿园到小学整个的过程，他也是想借这部纪录片呢去反映一下一个环境对一个孩子的影响。他其中提到了一个小孩，说这个小孩其实在幼儿园的时候非常的优秀，是孩子王。然后很多很多动。很喜欢。 非常的优秀是孩子王，我喜欢这个描述。一般情况下孩子王并不是说明他非常的优秀，你知道吗？ 但幼儿园的时候其实孩子王有的时候还是很招人喜欢的。 孩子王应该就只是说明他人缘很好，很会跟大家打交道，很会照顾大家，大家愿意跟他玩。一般情况下优秀指的是成绩好。咱们这统一的就是普遍认为的优秀指的是这个概念吧。 OK 啊，比如一般情况下其实小的时候如果说我是孩子王，大多数情况下大家会默认你比较调皮。你是那个脸着调皮捣蛋的人。 你是吗？ 我当然不是，我是好孩子。 你是20岁之后发现自己身份证丢了然后做自己是吧？ 我是跟着孩子王玩的坏孩子，你知道吗？我才不冒头呢。 OK， 挨打的都是孩子王。 然后他就发现这个小孩到了小学的时候就突然变成了老师眼中的坏孩子。然后呢经常被老师批评，结果呢他的性格就发生了很多的改变。然后直到他4年级的时候，他去参加一个电影的夏令营，又重新找回了自己。所以其实这部纪录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了，叫零零后。它反映的呢就是一个纪录片的一个导演非常有情怀的去拍了10年的5集的一个纪录片。其他和英国的那一部就是拍了50年的纪录片 是 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 异曲同工感觉， 都是反映一堆小人物然后在这个大时代里面慢慢慢慢的他们的人生展露出的这个时代的画卷。 是看到他们从小经历的所有的事情，他们的环境当中发生的所有的细节，对他们的性格，对他们的整个人生产生的轨迹上的影响。 对， 我觉得我们会有兴趣去了解，因为他们的人生可能也折射出我们的人生，对吧？ 对。 如果是有机会， 我们虽然比他们就大几岁，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其实和他们还是有很多的不同和相似之处。 我就大3岁嘛，比00年。 所以你是97年的对吗？ 今天刚刚20岁。如果是有人想记录你的生活，你会愿意让别人记录吗？ 我愿意。 嗯，因为我自己记录我生活都记录得特别忙。嗯，我是写日记的。嗯嗯， 你现在每天写日记吗？ 我现在不能每天写，但至少每周我会把这一 周的。那叫 周记。但是就基本上心情就是心情澎湃一点的时候就会写。然后而且我特别喜欢整理相片。反正就是能把自己生活记录起来的事情就会比较感兴趣做。 好想看你的日记啊。 我日记超精彩的，我跟你说。 为什么？ 就我日记已经是，其实我不是从小就记日记的人，我大概是从2013年、2014年开始记的日记。2012年，反正就类似于有已经有6个日记本吧。然后每一个都是特定的一个牌子，然后我每年都会买一个这个牌子。然后其中比如说一年可能365天， 那个牌子的日记本是非常有趣的，每年会不一样。 不会，每年都一样。 每年都一样，好棒。六年了，每年都买一个一样的。 对，只是里面的日期不一样。然后我就会一年一年的记，然后可能365天里面可能有100天是空白的吧，因为就是确实记不起来那天干嘛了。然后但是其他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中很重要的节点那篇基本上都是有满满的字在里边的。 真的，手写日记。 手写日记。 很棒，我觉得现在养成还有保持手写日记习惯的人应该已经非常少了。 在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有谁是手写日记的这个继续的保持者，也希望和我们交流一下。 为什么你要保持手写日记的习惯呢？ 打个一啊，因为我觉得就是纸写在就是笔写在纸上的感觉是一种情感的倾诉。我觉得它比打字让我觉得来得畅快。 但是写很慢啊，而且写的时候真的很累，这是对我目前为止就是困扰最大的。我现在最多只能做到把它，比如说那么两句话，拿两句诗，我觉得很好，我把它写在纸上。这是最多了，有点类似读书笔记的感觉。但是如果是大段呢，我就真的觉得很麻烦。 我现在是发现，如果是功能性的记录，你可以使用朋友圈，你只要设立私密就可以了。但如果是情感类的，我还是愿意用纸、用笔和纸来写下来。 好吧，我觉得其实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啦。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也想记录自己的生活、记录自己的心情的话，也可以用任何方式，用真的纸笔的传统方式，用电子的方式都可以记录下自己的心情。可能将来回头看的话，会觉得很有趣。我都能想象，再过个30年吧，水水老了。 我现在看自己5年前的日记都觉得是在看另外一个人，有的时候还会经常笑话他。但有的时候又很喜欢那个自己，因为5年前的自己和现在比起来真的是更幼稚更天 真。不只是现在的你自己要会嘲笑5年前的你自己，再过两年后的你会嘲笑现在的你的。 那就说明你在越来越好吧。 对，不是，我是觉得好像是你愿意抒发感情的时候写下来的东西太真情实感了，这种有时候看起来是不加修饰的、不加控制的，看起来就会比较幼稚、比较青涩。只要但凡你理智一点你再回头看，你都 会 觉得 naive 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Okay. 我只要回头看我自己以前的照片，3位牌的照片，我都会觉得哎，好幼稚啊，这种感觉。 OK，好，下一条。 好的。 王家卫要拍新片了，而且这个新片呢，还是和美国的这个。就是美剧的这个方面去合作。那亚马逊呢是近日公布了一项新的电影项目，其中就包括由香港导演王家卫执导的美剧《帮派之争》（Town Wars）。好了，下面五岁的水水要给6岁的珊珊提一个问题，那就是王家卫如果要拍美剧的话，最大的问题和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可能是在重庆森林里一直会迷路吧。他拍美剧那肯定是语言问题啊，我觉得。 语言不是问题。 为什么？ 因为王家卫他其实在国外立名已经很久了。所以语言不是大问题。 不是他个人的语言问题，我是说比如影片当中表现的语言问题。 这个也不是大问题，因为会请外国演员嘛。 编剧都是国外的团队。 而且这一部剧其实实际上就是唐人，就是华人的故事。它是讲的是唐会的故事，就是当时在美国的就是旧金山的唐人街的这个帮派纷争为背景的。那其实实际上就是当初的这样的一批华侨把秘密的结社的传统也一起带到了美国。那通过某种血缘的地缘的这样的就是联系组织起来成为唐会，在当时叫做。然后唐会的起源呢，可能就是为了去维持治安。然后王家卫就是想要把这样的帮派之争给他拍下来。好，我公布一下答案吧。就是你知道王家卫拍片子有2个大的特点。 什么特点？ 第一个大的特点是他不怎么用剧本。 嗯，就是 就是现写现编，然后随着当时的感觉，有可能会做一些改动的那种感觉，是吧？ 嗯，就是不是做一些改动，就是都是新的 啊。 就演员是不会拿到剧本的，就不会拿到他那个台词本的，你也没有台词。 嗯， 然后你到了现场，王家卫就会说你按照你的感觉来走。 嗯， 所以就是演王家卫的电影的演员，你没有发现过新人吧？ 嗯， 就全都是那种大咖级别的，因为他没法用新人。 嗯， 新人不知道该怎么走。 对，而且新人可能不太相信自己的感觉，在这么大咖的导演面前，也不太会敢去发挥，敢去创造和想象。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王家卫真的有非常严重的拖延症，然后他就是一部电影能拍十年，就比如说他上一部电影《一代宗师》拍了十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叫一代失踪， 宗师不见了是吗？十年都没有出门。 然后大家还记得章子怡就凭借《一代宗师》里面的宫二拿了很多奖的时候，每一次获奖感言都会说，拍王家卫导演的这部电影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嗯。 拍了七年呢，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嗯， 所以大家就担心说，哎，那王家卫同学，你要拍美剧了，美剧可是要按照时间点一步一步走的，可来不得拖延。 嗯， 然后王家卫也说了，说他会尽量。他会尽量。嗯，他说此前拍过的电影呢，其实实际上是按照了很多他自己的节奏来，但是如果是美剧的话呢，他还是会尽量的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进行拍摄。 嗯， 我们也是希望在美剧当中看到一个不错的王家卫啊。嗯，接下来 吧。嗯，我只想纠正一下刚才你差点被口水呛着的那个。对， 接下来是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个领域，叫做无人机。 我觉得在直播间的很多朋友肯定都有无人机，而且我看到很多朋友慢慢开始进来了，还有菜地的瓜帮咱们分享了，还有很多朋友通过菜地的瓜的分享来看咱们的直播，所以特别特别感谢菜瓜同事。 嗯， 然后还有新朋友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啊，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如果早上有时间的话呢，欢迎随时来直播间跟我们进行聊天了，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都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接下来水水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消息呢？他提到了一个无人机，对不对？ 对， 我家就有无人机。 我看到过你家那个无人机。 大家的朋友或者是自己手里有没有无人机呀？你上次有没有自己玩过无人机呢？跟我们分享一下经历吧。 嗯， 我玩无人机有两个情况，就是我有一次出去工作。 无人机会飞，对不对？ 无人机不会飞，无人机是鸡。 对呀，啊，就是没有人的鸡嘛。 是咯咯哒咯咯哒的鸡会下蛋。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这是粤语鸡吗？这么洋气的发音，我有一次。 刚发的是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 国 歌。 国家， 国国国家， 都是吗？都有 都有 国家的国歌， 都有，听起来就很像粤语啊！这就是粤语那种，就是 就 粤语普通话是吗？ 国家的国 歌，国国家的国给国歌 ，OK， 各个国家各都有。哥哥哥嘎的哥哥，什么鬼啦？哎呦，如果你们在听的话，亲爱的听友，还有我们的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们也试一试，很难哎。哥哥哥嘎都有，哥哥哥嘎的哥哥， 哥哥哥嘎都有，哥哥哥嘎的哥哥， 哥哥哥嘎的哥哥，哥哥哥嘎的哥哥。好了，练了半个多小时。蔡宇哥说：“早上好，早上好， 早上好， 欢迎你。”然后无人机，我记得我第一次碰的时候，其实是出去做节目。 你是要给它喂玉米吗？ 是的，这样它就会咕咕嘎咕咕嘎，然后到别的国家唱狗狗。然后那个无人机，它当时是拍那个视频嘛，所以它就是它先飞上去， 嗯， 而且它下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大家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接住， 嗯， 我就很好奇，我说我也要接，我就去接了，嗯，然后接的时候觉得自己巨帅，后来就是有一个品牌的无人机，不是还挺亲民的吗？ 嗯， 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嗯，但是后来好像私人就不太能在什么北京的几环之内用无人机了。 对， 我觉得这个理解，这个规定特别特别的合理，所以后来我也没有 再没事就去玩无人机。 对、 啊、 因为现在其实无人机比如说它造成的影响包括飞入政府的这个机关的大院， 嗯， 然后飞入一些比如说比较私密的企业的院子， 嗯， 然后去入侵这样的比较私密的领地。所以说其实无人机现在的监管问题是很多国家都正在面临的大问题。 嗯， 那包括美国、中国、英国其实都在非常坚定的推进无人机的登记系统，要求登记用户和持有的无人机信息，以便于找到这样的无人机的飞手。 嗯， 目前呢， 我登记，我叫吴珊珊。 嗯， 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微微一笑。大家如果看到我的无人机的话，请到这里来找我，把无人机还给我。 我的无人机是无人机丢了是吗？ 没有，我的无人机其实已经当成装饰了。一般都不太会把它拿出门了，已经。嗯 ，OK， 那现在呢？不仅是各个国家， 嗯， 不仅是国家， 国家都有国家给国公，好一些没有？ 然后好一些了，嗯，然后联合国的担忧呢，其实实际上是各个国家在推进自己的无人机系统的登记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办法统一的去管理这样的信息，所以说目前。就是联合国正在发表他的这个观点啊，他认为说无人机厂商担心欧洲可能制定一套规则，美国可能做了第二套，那中国可能做第三套，他们就需要在不同的环境下开发不同的无人机。 嗯， 所以说这个对于无人机公司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 嗯， 所以目前呢，联合国就是在推动一个统一的无人机管理登记这样的一个系统。 嗯， 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设立统一的管理的标准和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系统来管理全球的无人机。所以现在如果你家里有无人机的话，有可能你就离联合国的这个管理办法更近了一步啊，因为下一步的话他们就会坚定的来推动这个无人机登记的一个发展了。 嗯，我愿意登记啊，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自己玩嘛，对不对？ 嗯， 我看到了，哎，我别走，他也一直在开始咕咕咕咕咕咕，那个他开始自己练了，是不是？哎，我别走，你就像这样试试，然后告诉我们你试的结果怎么样吧。他有大笑的表情，所以他肯定也是像我一样遇到了就是发音上的障碍。 对，嗯，这个是使用舌头的后根吧， 嗯， 舌根来发音的。 有这么严肃的去教学吗？够，这是啊，这真的是去练舌后根的力度的一个， 对啊，对啊， 够，真的是要那个， 就是有一个绕口令叫割胯刮框练啊，割胯。刮框过宽河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反正还有各种航空公司 过宽河， 割胯宽沟过宽沟， 过宽沟，好了 ，OK， 忘了，反正，但是各种航空公司就是特别练 航空公司， 嗯， 好了，我们不要露出任何，我们用自己编航空公司好了， 好，嗯。航空公司，航空公司，航空公司，你就这样一直说吧。嗯， 航空公司，航空公司，航空公司，航空公司，航空公司，航空公司，航空公司，航空公司。 有觉得舌根很累吗？ 没有。 那说明你发音不对。 不对，对吧？我没有用舌根才发音。航空公司，航空公司，航空公司，航空公司，航空公司，航空公司。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哎，咱们待会儿等张远来了，跟他一起练绕口令吧。你们俩回去上一下专业课的感觉好不好？ 赶紧做一下。 我舌根累了。 累了吧，嗯， 累了。 OK， 那今天在好奇头条号最后简短的时间给大家过一下中国音乐消费的一个情况啊。 嗯， 就是其实是 什么叫做音乐消费，就是拿钱买歌的意思是吧？ 对，就是花钱买歌呗。 对，我觉得上一次可以问一下大家，上一次你们花钱买一首歌曲，看一首歌曲的版权才能听到它是什么时候。其实我很近，嗯，我经常还是蛮容易拿那个花钱买歌的，而且就是我喜欢听的那个音频软件，我都是买的那个最贵的那个会员。 嗯， 我觉得费劲，你知道吗？ 企鹅软件是吗？ 对的，企鹅，还有那个云音乐， 嗯 啊，都是买了会员的，可能不是最贵，但是我是包了年还是干嘛的， okay. 然后就可以直接所有的歌曲就可以直接听了。嗯，那关于音乐付费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音乐付费的情况就是我们这样来做一个对比吧， 嗯， 就你知道挪威人平均。就是人均音乐消费啊，人均音乐消费就一年的人均音乐消费是29.68美元， 嗯， 就人民币100多块钱， 嗯， 就每一个人啊，每年在音乐上花的钱都要这么多。然后你知道中国是多少钱吗？ 我不知道，人均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少很多。 嗯， 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对不对？ 而且就是可能大家并没有所有人都有听歌的习惯。 对，人均是0.15美元。 哇，少这么多， 不到一块钱。 嗯， 其实你觉得还不错，对不对？ 我没有觉得还不错，其实我是没有概念。 嗯 ，OK， 我不知道人均当中多少人。 我来再给你讲一个对比啊， 嗯、 就是音乐时长，就中国用户每天听音乐的时长在一小时以内的，就不超过一个小时的，是60%左右。 嗯 嗯，然后呢，在2个小时到4个小时左右的呢是12%左右，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是20%。 嗯， 你属于哪一类？ 1个小时以下。对的。 OK， 好。 因为我平时听歌不太用音乐软件，我都是用 FM98.2 来听歌。 我也是呢。基本上都是用 FM98.2， 还有一个叫 AM927 来听歌。 嗯，这也算听歌时间。 对的，但是这不用付费嘛。 我不是说付费时间了，我说就是免费听歌时间。 那如果这样算的话，那可能真的可能是2小时以上吧。 OK， 因为我真的很爱 FM98.2 是吧？就是它的每一秒钟你都不能 错过，我都不想错过。 好， 对的， 好的，嗯，行。那接着我来介绍一下美国这个国家的全球的唱片的这个市场总值，好不好？ 嗯， 美国在去年达到的是53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总总值， 嗯， 而中国只是2亿元， 嗯， 2亿美元，所以其实就中国整个在知识产权和不就音乐产权和音乐付费方面，真的是还有一条非常非常长的路要走， 嗯，一定是非常漫长的，包括很多现在独立音乐人的自己的歌曲，可能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嗯， 但是我发现其实还是有这个进步的，比如说各大竞争的音乐软件之间，有一些软件是可以找到一个歌手的歌的，但是另外的就不可以。 嗯，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歌曲就是找不到那个版权，比如说你需要付费才可以听到这样的歌曲，这样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多了。 嗯， 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开始慢慢的去保护这些音乐人他们的音乐产权、他们的作品产权的这样的意识，所以我相信慢慢的音乐人可以找到自己的春天，大家都愿意去尊重他们的作品，并且愿意为他们的劳动付出价值。 嗯 ，OK， 那以上就是好奇头条号的全部的内容。一首音乐之后，我们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这首歌可不是免费的， 嗯， 大家必须点击关注才可以，就像703哨所一样，关注主播好不好？我们才送你这首歌， okay， 要不然的话就是我亲自给你唱了，哈哈，害不害怕？ 好，与我同行，送给大家， 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8点准点饿的珊珊。是不是不知道该如何接了？我饿，你是不是觉得很心疼？ 大家好，我是今天早上就是已经来到早餐摊儿，然后发现排了好长好长的队，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司机师傅，我说师傅你能多等我2分钟吗？那个师傅说不能。然后我就很生气上了车，我说我就买个早餐你都不能等我一下吗？师傅说不能。 得水水 得水水。所以今天早上我没有吃早餐。 你干嘛干嘛你看着我干什么？我又不是负责卖早餐的，而且我的早餐是你负责带的。哎， 都没有。 生气了，两个人都很饿， 都很饿。那在这个饿的时候，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3个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就是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搜索982魔力工厂。我们今天张厂长会来到现场。 是的，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消息呢，就是第12届中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于近日举行了。北京青年广播在此次文博会上惊艳亮相。今天下午1点半，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办，北京青年广播、北京故事广播协办，北京乐库时光文化传媒与宏宇天润文化传媒联合承办的超人气 IP 亚瑟有声剧启动仪式暨配音演员选拔活动也将在本次文博会隆重举行了。累计销量破1000万的图书《亚瑟》是一部历史幻想青春文学，本剧将在北京青年广播播出，敬请期待《亚瑟》的播出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期待。 是的，刚才说了许久这个饿的事情，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你肯定马上就要分享吃的了，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对我的套路这么的了解？大家怎么看？你又不给自己特写。只有我能看见好吗？刚才没有给我，眼睁睁的看着那个镜头，就是咱俩的全景，然后你只是在冲这个摄像头，不知道在做什么。当然现在是特写了啊，大家如果想看水水这个各种很丑陋的表情， 没有丑陋， 可以来直播间看一眼视频直播。 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各种吃的呢，是北京的小吃。 北京的小吃，说实话，我觉得我还好。 不对，你先说，你觉得你吃过什么样的北京小吃吗？ 就比如说爱窝窝，然后豆汁儿，然后 你吃过豆汁儿， 就是一口， 那一口特别棒， 然后还有四喜丸子，然后还有小葱拌豆腐， 很棒， 牛肉面。 对，牛肉面、 牛肉粉， 是的，还有这个，还有四川火锅，是吧？都是北京小吃里面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啦。 哎，你有没有脑子啊？都叫四川火锅嘞，怎么可能是四川的呢？ 你有没有脑子啊？小葱拌豆腐是北京的，是吗？服，您这个套路我也是特别特别的服。 Anyway， 还是想问一下在直播间的朋友哈，你们都吃过什么样的北京小吃呢？其实听说这个北京小吃有100多种这样的种类。我们能数出来的可能最多也就5-6种。今天来比一下哈，在直播间当中，我们共同所有的朋友加在一起，总共能够数出多少种北京小吃？也希望大家不要去 search 这个各种搜索引擎，我们就凭自己的记忆，就凭自己的生活经验，告诉大家我吃过什么样的北京小吃。其实有一本书叫做《北京小吃》，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的一本书。按照这本书当中的记载呢，各色北京小吃可以达到100种以上。经过我们多年的努力，现在还剩下50种。 说实话，你去搜罗的话，其实每一个地区的这个就是小吃都不会少了。我觉得成都随随便便就平常他们吃的就20-30种吧。 对不对？ 是的，嗯，当然了，就是每个地方的小吃肯定都是很多的嘛，因为就是生活在那儿的百姓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饮食。 OK， 对，是，对对，但是这个北京小吃呢，为什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少了一半呢？一部分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因素而失传。现在依然有一些小吃品种是面临断档的。就是不说像灌肠这样的基本上名存实亡的小吃，就是这好歹名字还在广泛应用嘛，意思就是灌肠可能现在的灌肠就已经不是当年所说的灌肠了。 OK， 啊，就连一些名字现在都很少见的这个北京小吃堪称濒临绝迹，所以今天呢，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有哪些小吃呢？ 对的，介绍三种已经濒临绝迹的北京小吃。第一种，酥燥肉，大家有听过吗？ 哇，这看起来很好吃。 这看起来很好吃吧？ 嗯，我觉得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就是它好像是一片一片片下来，然后薄薄的，还分成四种口味这样的。 就各种，比如说有肠啊，有肺呀、有肝啊，这种有肉啊。 那我不行。 成片的，它其实是卤煮火烧的一个鼻祖。 好， 是老北京的名小吃。对，是卤煮火烧的鼻祖。当年苏州的一个名厨叫做张东官入宫，于乾隆年间创出的一道菜，一直是宫廷御膳里的一道菜品。这个。在这个一篇文章，其实我之前有看到过，叫做乾隆的私厨卤煮火烧的前世今生当中，就列举了详细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呢，但是他具体的这个是怎么做的哈，已经可能没不太有人会做了。但是有一些这个回忆老北京生活的书籍，各位名家，比如说邓云香，然后金寿申、唐鲁孙等人都曾经提到过酥燥肉。据闻当年呢，都是由原御膳房的老师傅在民国年间把这道美味带入民间的。在是个什刹海带的饭馆，还有东安市场的一个叫做景泉居的老饭馆是最著名的了。但是解放之后呢，这道菜就慢慢的销声匿迹了。 OK， 在北京好像其实这个它断档了至少有几十年的时间啊，可是曾经在几家店有进行过恢复，这十多年来以来，但是大多数都做的是差强人意。据说只有在良乡的一家烧饼铺得到了真传，得到了早年酥燥肉的一个秘密的配方。 我跟你说，吴珊珊，我好生气。 为什么？ 就我今天早上就在想说，今天没有买到早餐，然后我就在想说，哎，今天会不会聊吃的话题？然后我好稍微回顾了一下今天的大纲，我发现好像今天确实是没有什么吃的话题。然后我就在想说，那算了，那就不买了吧，因为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是在那儿等早餐。然后等了以后就另外再叫一辆车好了。然后我想着说，今天没有吃的话题了，我就不要去买那个早餐了吧，忍一忍也就过了。结果你跟我说北京小吃吗 ？Excuse me， 我不是告诉你我要聊北京小吃了吗？大纲里写的北京小吃啊，你回忆的大纲是漏掉了，自动屏蔽了这一条吗？ 今天的大纲有北京小吃吗？ 当然有啊。 好吧， 濒危的北京小吃你吃过哪几种？哦，这是你亲手写上去的大纲。晕水，你是饿晕了吗？但是看到其实很多朋友开始跟咱们聊天哈，比如刚才有一个朋友讲了说茴香馅的饺子，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种在北京的吃食，叫做眼泪不咸，这位朋友。但是孤独中旅行也说了，说没来过北京，没有吃过。那咱们这样是不是太残忍了？就他还没有吃过北京小吃，咱们就介绍一些已经濒危的北京小吃。 你赶紧来吃啊， 赶紧来啊， 对不对？ 抓紧时间来啊。 而且要提醒通过我们的982魔力工厂微信的这个端口来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我现在也在看着你们哟，你们留言我是能看得见的。所以在我们的微信的这个演播室的朋友们也聊起来好不好？ 我在看着你们，这句话听起来很恐怖，你知道吗？ 我在看着你们，看着你们，我 看着你 们。 所以请你们抓紧时间来吧，也谢谢凯威关注了主播哈，特别开心。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可以点击关注。其实我今天特别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一直在看这个画面，就是天道水师的小白帽子和我的小黄帽子，就我就一直有这种错乱感。我特别特别想让大家评价一下帽子到底是白色还是黄色好看。 OK， 强行互动，请你们告诉我，你觉得是我头上这顶小黄帽呢，还是水师头上这顶小白帽好看呢？ 我觉得不是讲人好看啊，是讲帽子好看。 对的，就是纯讲帽子。而且我这个帽子上面写了一个 Elegant Love，就是很优雅的爱。Elegant Love。 你呢？ Okay， 我的这个不太能播了。 看看啊，我没看懂。就是让什么变得更加伟大之类的，这个意思是吧？ 对， 渣渣车太污了。 来下一个， 渣渣车说是绿色好看。快停车快停车，这根本不是去幼儿园的路。 酥臊肉跟大家介绍完之后呢，介绍下一个濒危的这个北京小吃哈、啊，叫做炸回头。嗯，它是一款清真的小吃。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呢，其实是在金寿申先生的《北京通》当中。虽然金池在这个他的文章当中呢，他琢磨不多，但是有一句话便可以看到炸回头的美味。它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尤其使我不能忘情的是烧饼铺的回头，现在不多见了。”嗯，就是这种回忆的文体。 然后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什么叫炸回头吧，它其实就是感觉把饺子卷起来炸，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就是有点像这个类似南方的炸云吞。 有馅儿吗？ 有馅儿。 是肉馅儿？ 有馅儿，是肉馅儿。嗯，它是以牛羊肉拌青菜做馅儿的。 OK。嗯，然后外边糊一层面糊，然后炸。 对，它其实就是那个皮要比那个馄饨厚一些， 行， 就是类似炸云吞的感觉吧。 嗯， 其实我真的还蛮想吃的。就是听说是那种皮薄酥脆的那种风格，然后里面又是牛羊肉加青菜的那种馅儿，看起来就真的很压饿、 嗯、 看起来很有饱足感、 okay. 其实它不是什么这个小众的风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变成濒危了。现在就是虽然还能够见到，可是也非常不容易。 我觉得其实跟现在整个商业的发展有关系。你看，比如说比如台湾手抓饼， 嗯， 你觉得台湾手抓饼好吃吗？ 好吃啊。 但也不至于就是每一个地铁站或者是每一个商场都要有一个台湾手抓饼吧。那个做起来很简单，哎，我觉得 好吃啊。 难怪会灭绝，你看就是你这样的人。我跟你说， 但是我特别喜欢，我更喜欢吃煎饼果子啦。 嗯， 然后更喜欢吃烤冷面。 嗯，也就这些啊，这些都是很流行的了呀。你有没有尝试去吃一些比较冷门的吃食呢？ 比如呢？ 比如说炸回头。 我没有努力去尝试，因为我觉得好像北京小吃对我来说是可能方便更重要。 嗯， 你知道我那个上大学的时候刚来北京嘛，对北京小吃特别特别感兴趣，我就去了那个是不是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连锁的北京小吃店，然后去要了很多很多吃的，比如说爱窝窝啊、驴打滚啊，然后那个炒肝呀、四川火锅呀、之类的， 小葱拌豆腐啊， 对、然后当时就是好像那次经历特别特别的仓促，也没有知道自己特别爱吃，还要了灌肠什么的、可能有很多这种比较地道的北京小吃店更适合北京人的口味，而我刚来北京那个时候还是纯山东口味，你知道吗？但是如果再让我就是花大的精力和时间去找北京小吃，这种快要灭绝的北京小吃，我可能的确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和时间和这个冲动了。但是如果你告诉我说，哎，现在这儿就有个人啊，开始卖北京小吃，已经马上濒临了灭绝了，濒临这个就是消失不见了，我愿不愿意吃？我肯定是愿意吃的嘛。 但是现在没有路边摊儿啊。现在路边摊儿都不行了呀，所以说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小吃存在的一个很关键的点就在于说，居民的那个活动区域的这种路边摊儿，特别是早餐之类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路边方便的地方的话，其实是很难吃到这样的小吃了。 我这个时候能不能讲一个特别正能量的，前两天看到的一个讯息？ 可以。 就你说到路边摊这件事情。前几天咱们的克强总理不是发表了一个讲话吗？是支持城市开始有路边摊的。 对， 他觉得城市里如果完全为了整洁、为了清洁而取缔路边摊，他用了一个挺严肃的话，他觉得这是懒政。他觉得需要我们去让大家找到这种生活的情趣，找到这种最接地气的方式，增加一些生活的乐趣和情调。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发言特别特别的棒，我忍不住鼓掌。我真的很希望城市里有非常多有趣的干净卫生的路边摊。 你知道就是贵阳的小吃，就什么粉啊、面啊什么的这种东西，它其实实际上都是路边摊。然后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我爸爸不是来北京吗、他来看我，然后我就问他，我说现在贵阳怎么样了，就是比如说路边摊的情况、然后我爸爸就说，就克强总理， 哎，不是你关注的事情好民生啊，就是你爸爸来了之后，你不是聊家里的事情，也不是聊我最近怎么样，你问的是贵阳的路边摊的情况怎么样。 没有，因为我跟我爸说，我说就是我带你去吃一个地方，然后我后来想想那地方没了。 那个地方怎么吃啊？ 就是去吃， 把演播间吃了好不好？ 好，我可以把你吃了吗？ 把麦克风吃了好不好？现在亲爱的朋友们，只需要表演生吞麦克风。 我跟你说，如果你可以生吃的话，我现在就把你吃了。 好吧，那这样我不惹你了。那么请问云水同学，你带你的父亲去吃了什么地方呢？ 那地方没了，就拆了。本来是个路边摊儿、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现在北京其实对路边摊很少了。 嗯， 然后我爸就跟我说，他主动跟我说，他说之前贵阳也是拆了很多路边摊儿。 嗯， 但就因为克强总理的这个话出来了以后，然后就是路边摊开始恢复起来了。 真的？ 然后对，然后贵阳人都很开心，因为路边摊是贵阳小吃的灵魂。 是的。 嗯， 好吧。那再跟你说一个，可能是路边摊在过去北京小吃当中的一个美食哈，叫做炸布袋。 嗯， 它的确也是炸食。过去呢，北京人吃早点，老北京人吃早点哈，有一款叫做这个炸布袋的小吃，是中上等的人家非常喜欢的。它其实类似于今天我们常见的鸡蛋灌饼，但是不大一样。炸布袋呢，其实就是炸油饼和煎鸡蛋的一个合体，要先炸出一个中间不划口的油饼，用里面的面炸得鼓了起来之后呢，把它捞出来，在油饼的这个边沿处撕出一个口，把鸡蛋去皮儿灌进去，封好了口，再下锅炸一分钟。这样的做法呢，鸡蛋完全被油饼包裹住，吃起来非常非常的清嫩，完全没有烟火气，甚至有些这个卧鸡蛋的质感呢。 你给我闭嘴。 为什么呀？是怎么了呢？ 太残忍了。 怎么了呢？怎么了呢？ 怎么能把它形容的那么仔细呢？ 其实它其实还稍微的健康一点，因为这个油饼呢是等于是两次过油的，吃起来又格外的酥脆，就一个这个早点还吃出了外焦里嫩的感觉。它从人工还有到这个食品的细腻程度上面，水栓水栓都要比鸡蛋灌饼细嫩很多。水栓，你听到了吗？嗯 啊， 听到了吗？ 听到了，听到了。 它其实好归好，但是在解放之前能吃得起它的人并不多。 好 啊、因为它还是有点点小贵，所以以至于老北京人都没怎么听说过，很多老北京人都没有听说过、而且费工费手，所以炸布袋呢，早在这个很早以前就已经濒临绝迹了，它的濒危指数真的是五颗星。 嗯， 但是特别有趣的是，北京虽然没有了，但并非消失了，因为在天津还保留着炸布袋。天津早点闻名的老字号哦，有个餐厅哈，他们家的炸荷包蛋其实就是北京的炸布袋。 所以那句话怎么说？北京的早点，天津吃。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三个早点在北京可能真的是濒临灭绝了。酥燥肉、炸回头还有炸布袋，在亲爱的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是给你一个机会给你选择哈，说哎呦这三个小摊儿，你可以分别只能选择一种吧，然后去尝一尝濒临灭绝的北京小吃酥燥肉、炸回头还有炸布袋，你会选择什么呢？ 嗯， 酥燥肉打一，炸回头打二，炸布袋打三，好不好？ 一 就是你。如果真的让你选，你会选什么？酥燥肉吗？ 我选二。 炸回头， 嗯， 炸云吞那个感觉，为什么？ 因为里面是肉馅儿啊。 哦、 嗯，很好吃的。 嗯，吃肉就可以是吧？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肉，然后再炸这种面的东西混在一起就会很好吃。 嗯， 比如说什么包子啊、饺子啊这种东西就很好吃。 对的， 对吧？ 你也爱吃包子和饺子了，对不对？ 好巧，对不对？ 嗯。 OK， 那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爱吃什么呢？然后熊太萌说：“天天这样，你俩有意思吗？” 聊吃的是吗？太逗了。孤独中旅行选了一二三，每种来一份儿。 OK， 如果只能选一种呢？大家先选着吧。 那熊太萌，你既然觉得我们这样没意思，那你选什么呢？就是一二三，你选哪一个吃啊？ 嗯， 我很想知道。哎，我给你再回顾一下，就是叫做炸回头，然后呢炸布袋和最早的那个叫做酥燥肉，你选哪一个呢？ 嗯，来吧。在这个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一条还挺温馨的消息吧，让大家先选着早餐好不好？ 嗯， 那就是前两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在9月6号的上午，实际上是已经一周以前了。但是之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是我觉得看到了一些很温馨的故事。 嗯， 它是发生在北京市睦邻教育矫正所的。 嗯， 30余名将满18岁的未成年服刑人员，身着汉服，跪在父母面前3次叩首，由父母为其戴上礼帽。是一场特殊的成人礼。 嗯， 他们是在这个矫正所，在父母的见证之下迈入了成年。 嗯， 我看到了两张图片哈，其实就是这些孩子们身着汉服向父母叩首，而且他们在完成成人礼之后还互相抹蛋糕，表示庆祝。 有一段对话。 他们是可以出来了吗？还是 有一些是，只不过有一些不是。嗯、但是他们马上就要满18岁了，所以说是一个成人礼的这样的活动。我看到了一段留言，一段对话哈，是一个男生，就是在里面服刑的一位姓赵的小朋友，18岁，刚刚满18岁嘛，成人礼。他是那种就是身高1.8米，然后手臂上会有整片的纹身，曾经因为一些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7个月。就2017年初的时候转入了睦邻教育矫正所服刑。他在这个成人礼上对妈妈是这么说的，他说，妈，从我第一次打架离家出走到这一年第一次被公安处理，我一次次让你伤心，感谢您一直没有放弃我。从今天开始我就成年了，是一名成年人了，18年的养育之恩我不敢忘，我会好好改造自己的，妈妈我爱你。 吴珊珊，你这样的节奏不行哦。 为什么？ 就是刚刚才在那边就是讲吃的，把我的胃弄得很难受，然后现在在这边催泪，你是要干嘛呀？今天早上 没有，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这两天看到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啊。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之所以看到这个，是我看到了一句话，就是这些民警他首先表示了这些孩子其实有很多人到这个矫正所之后刚开始可能会不适应，但是会很快的调整自己的状态，表现得很积极，有些孩子是真的开始承担各种主要的事物，还有了非常明确的正确的未来的规划。他看到了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哈，这个民警说，在我们的眼里没有坏孩子，只有干过坏事的孩子。他说很多小朋友之所以会犯错误，真的有可能是因为家庭缺少一些关注，有很多是离异家庭的孩子或者是独自长大的孩子，他们在未成年的路上没有经过正确的引导，有可能真的会误入歧途。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是发自内心的祝福这些孩子，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长大。 对，就是不要用曾经的错误来惩罚现在的自己。 是的。温不温馨？ 温馨，温馨，温馨， 温不温馨？这是北京少年办的一个成人礼的资讯啊，分享给大家。看到有没有人继续选早餐呢？ 有。 菜地的瓜。 萌熊大萌说了，谁都不服就服你，炸不带。 炸不带。菜地的瓜选的也是炸不带。他说炸回头是什么？炸回头就是类似那种炸云吞，南方的那种感觉，然后云吞的造型，然后里面是牛羊肉加青菜。 我可讨厌就这样的就表达方法了。 为什么？ 就是把一个东西 类比完了以后，觉得不能类似是吗？ 对，不能类似。炸回头就是炸着回头。 回头炸，边回头边炸，炸出来叫炸回头，是不是？来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其实这个我想做很久很久了，可是一直都没有特别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今天要大波的袭来一部爱情诗句了。 好， 经典爱情诗句大全，有100条关于描写爱情的诗句，今天跟大家分享个5-6条好了。首先跟大家分享几条关于相思的吧。 你要再咒人家死，我真的要生气了。 相思是相思，你知道，我觉得这些为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大家真的要背起来，背起来。当你这个 10年生死两茫茫。 不分享这个了，你真的是搞得我捶胸顿足，真的是相思的。就如果你平时碰到喜欢的男生女生，你想跟他表白，那不妨就真的偶尔拽一下嘛。 好，来， 对吧？想到相思的李白，357言《秋风词》当中有10个字：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 哎呀， 对不对？等你哪天跟男女朋友分开个1-2个星期的时候，你就突然来一句，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或者是徐再思的折桂令春情当中有这么一句，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 哇哦。 哎，如果真的你谈恋爱的话，姑娘偶尔啊，只能是偶尔哈，给你发一句这样的表达相思的或者是爱恋的诗句，你会怎样？ 我会觉得他超可爱的。 是吗？ 我很喜欢这样的。 真的吗？ 这个不管是撩妹撩汉子都有用。 那好，水水水水，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呢，我就是你们的追你们的人，追你们的人， 你是追我们的人， 对对，我爱你们。然后我给你们发几条信息哈，你们听一下是哪个最受用。那比如说今天是什么场景呢？今天是情人节吧。虽然是情人节，可是我们并不在一起，并不能相见。然后你在北京，然后我在上海，管他的啊！我给你发这么几条信息，刚才已经听过2条相思的。 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 对，这是一。然后第二个是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嘛。对不对？那第三个，哎，这个是不是不太合适啊？这会笑场啊！ 来， 但是它是《还珠格格》里面的名句。它是这个完整的版本。 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首诗是浪漫的，我觉得 非常浪漫，而且就是完整的版本真的很好听。这是三， 冬 好不好？ 阵阵下雨雪， 什么鬼呀、 啊？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你确定吗？ 我自己编的。 不是，你怎么编出了戏曲的感觉呀？ 我最近走谐星路线。 好吧，这是三，对不对？ 好， 第四个大招，愿得一人心。 白首 不相离，卓文君的白头吟，其实原词应该是白头不相离，这是第四句。 他的那个从一数到千，又从千数到一，你有听过吗？ 没有。 就他和司马相如吧，好像是。然后他就是司马相如，好像是，就是 哦，我知道了， 要休他嘛，好像是，就是他好像父母逼迫还是怎么样？如果有史实性错误，大家一定要纠正我啊，因为我不太记得清楚这个具体的了。然后他就是写了一首相思的诗，从一数到万，从万又数回一，就是他从一数到万。 你说司马我知道了，他们两个人在对诗的感觉。 然后他回司马相如的是从万又数到一。 我看到了，那我第五条就发一个司马相如的吧。凤求凰里面的，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哇，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这五条你最喜欢哪条呢？是谁？ 我最喜欢李白的第一条。 第一条吗？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哇，大家喜欢什么呢？我最喜欢第五句。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可能我就是这么狂野的人吧，可能我就是这么热情的人吧。你不觉得表达就要表达的特别的热烈吗？一日不见你，太想你了，思之如狂的感觉。你不觉得听起来特别的就是忠贞的爱吗？就不能离开的那种爱吗？ 感觉像有一只牛奔过来的感觉。 要不要躲一下？要不要躲？ 要去扯一块红布。 你才是牛呢！但是我前两天刚听说，说痴情的人下辈子会变成牛。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吧。那请问一二三四五这五句关于爱情的表白的，关于相思的表达的诗句，大家最喜欢哪一句呢？ 对，那给你们一些时间思考一下，然后我们一首歌回来以后要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大家一定要想哦，这五句诗，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相思来着， 此生不会相思， 此生不会相思， 才 会 相思， 更 害 相 思。第三句是山无棱天地合的那句， 乃敢与君绝。 是的。第四句，愿得一人 心， 白头不相离。第五句，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这五句大家最喜欢哪一句呢？ OK， 那我们来听一首歌吧，一生中的最爱，一会儿回来。 哇哦，一会儿见。 还盼你懂珍惜自己。

这样好不好？因为我们主持人呢负责这个平台啊不太一样。 嗯。 现在呢，首先你来负责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 对 上面的平台的互动和留言、嗯，我来负责花椒直播上面的留言。那个嘉宾能不能帮个忙，看一下北京北京时间的留言呢？ 好的，我看到亚和的留言，他说：“京津油条家族成员名称一览，油条、果子、油饼。”果头，然后叫什么糖油饼，然后糖皮儿叫糖果子薄脆，然后 哇塞，太饿了， 我不行了，是不是？我觉得咱俩对张悦 炸布袋 折磨、嗯，你知道吗？ 鸡蛋荷包，好不好？ 怎么还在坚持呢？ 然后熊太萌说：“珊珊点到了，该吃药了。 ”你知道刚才我回头的时候，你说：“哎，张悦能不能看一下北京时间？”嗯、然后我刚回头看他的时候，他的嘴大概是这么大吧，然后打了个哈欠，说回来了，说好。然后刚才你在看人家北京小吃的时候，我觉得他都要睡着了，你知道吗？蔫坏了， 对。 然后又开始说好饿，一大早的起来真不容易。所以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真的很困呢？困的话，我教你一个方法， 打自己， 也不是啦，打别人。 对，其实我觉得最那个早晨醒不起来最好的方式和方法，就是能逼自己醒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就是定无数个闹钟。 哦，是吗？ 但你知道我们在节目里分享过这样的一条新闻，我要告诉你啊。嗯、 咱们先听他说完、 就是， 他为什么定无数闹钟， 好好好， 他怎么能醒过来，好不 好, 好, 好, 好？ 对，这个无数的闹钟就是，比如说我早晨八点半要醒的话，我会5点半定一个闹钟，然后6点半定一个闹钟，然后7点半定一个闹钟。然后 这样很有可能会死得早哎， 不会不会， 真的， 因为你这样你心里就会有，你心里就会有一个前设，就感觉自己赚到了，5点半就闹钟响了以后，你可以多睡3个小时， 嗯， 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今天就是 推荐这种方法， 我今天就是用的这个方式和方法，然后就可以起来了。 你今天几点起的？今天你是7点给我发的微信。 对，因为我5点半就定了一个闹钟，然后我摁下那个闹钟就觉得哦，现在我可以接着再睡了，然后一直到7点的时候就给你发的微信，那时候我就醒了，醒了以后我接着就睡。 接着就睡、 哎。我觉得他这个心理会有点像我当初就是坐飞机的时候，因为就是飞伦敦的时候总是要10多个小时嘛。 嗯。 然后我一般采取时间分配的方法就是把作业带到飞机上去写，然后呢，通常都是用后2个小时去写。这样的话，你在前8个小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现在的时间还早，不用写这个作业，不用写这个作业，不用写这个作业。然后等到第8个小时的时候，在想说，哎呀，必须要写这个作业了。然后你会发现时间特别不够，然后你就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因为真的是要写不完了。这样其实也是一种消耗时间的方法。 对， 但是回到你刚刚讲到的闹钟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之前播过一个资讯，就是你知道，就是长期就被闹钟不停的这样吵、是非常加大你的心脏的这个负荷， 是的， 哦，是吗？ 然后会影响你整个的心脏的健康的吗？ 因为你本来是在沉睡状态，然后闹钟的声音又很大，就叮叮叮叮，突然把你叫醒，对你的心脏都是一次就是猛然的唤醒，然后频繁的加大这种猛然的唤醒，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是这样吗？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经常心砰砰跳？ 没有， 可能不是因为你看到我， 就是我和我的这个 闹钟 床上的人， 对，我和我的这个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会有这样的反应，就是她会腾床而起，知道吗？就是5点半，我定5点半闹钟的时候，她会腾床而起。 张悦， 你知道吗？ 我被你说服了，我被你说服了。我觉得她不是为了早起。 你听我说。我觉得这个故事的重点来了，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女朋友的感受啊？ 不是不是，我跟你思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她定闹钟的乐趣不在于她可以早起，已经可以早睡，可以再睡一会儿，而是看女朋友腾床而起。一天晚上看女朋友腾床3次，厉不厉害？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是非常兴奋的，就是我的闹钟在我这边，你知道吗？然后当我要拍闹钟的时候，它会腾床而起那种感觉， 就好像你一拍闹钟，这边就有人弹起来了， 对 吧？嘿，这种感觉， 我也好想每天早上玩3次、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接受心脏的负担稍微大一点点？是不是？ 没关系， 没有必要在意心脏这件事情，是不是？只是增加了概率嘛？看你光腾床而起多有趣、 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会每隔10分钟睡。 哎，那你如果每隔一分钟设一次闹钟，你们家床会不会塌呀？ 真的，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手机上的闹钟的 视频。 不是不是，我 不是啊，不是女朋友的视频。 就是 你下次能不能录一下？ 就是你看我定闹钟上午的，今天上午的闹钟。 哇、wow ！ 是从7:10，每隔10分钟一个，每隔10分钟一个。 哇，怎么？好，上午4:07、4:13、4:16、4:22、5:36、5:50、6:12、6:28、6:35、6:49、6:50、6:53、7:05、7:11、7:20、7:30、7:30啊， 很有规律的。对， 有个什么规律呀？那我想问一下，什么4:13、4:16、4:22？ 那 数学题来了，亲爱的朋友们，413、416、422，找一下他们之间的规律。找不到啊，第一个数差3个数，第后面就差6个数了。 是这样的，4点多的闹钟肯定要6点多起嘛， 嗯、 对吧？ 什么逻辑？你不要理直气壮的说，好不好？ 可以让大家这个学习一下啊！我估计现在大家都应该在路上。 嗯，是的，嗯、学习一下弹女朋友是吗？ 对， 你到底是有多想用弹射座椅把女朋友弹出去啊？ 哎，我有一个提议，我们都来检查一下，就是彼此的闹钟设置好不好？ 为什么？ 看一下，我看我的闹钟设置是简直反映了我整个堕落的过程。你看我的闹钟设置， 云水的闹钟是。6:01、6:02、6:02、6:10、6:11、6:15、6:16，隔一分钟有什么好定闹钟的呀？6:20，那个闹钟都没响完好吗？6:21、6:25、6:08、6:31、6:32、33、6:35、36。44144546，你好无聊 啊！不，其实我 能不能直接播首歌呀？ 其实我特别关心的是水水晚上的闹钟，比如说一直拖到最后，你最后一个闹钟是几点？ 我最后一个闹钟是晚上11:16。 晚上11:16，这个闹钟是来干什么的？ 我有点忘了。 哎，你们都不定整数的吗？你看看我闹钟其实还挺简洁的，水水。 好，给大家看一下吴珊珊的闹钟，早上。6:10，6:20，没有了。 对呀、啊， 然后就到 了 下午1:30。 嗯， 哎，这个真的还挺反映你整个的生活的。 对，这是一个老年人的生活状态，是这样。 1:30是午睡闹钟。 OK， 1:30，然后吴珊珊的手机里面一共就只有7个闹钟。 对的呀。 嗯， 很厉害吧？ 很厉害。 其实我手机里有好几张吴珊珊同学在我们办公室的沙发上睡觉的照片。 你竟然偷拍人！ 非常多， 那我们就在节目里公开一下吧。 你怎么 这样？我先找一下啊。 你怎么不那个，就是用闹钟把我吵醒，然后让 我 腾床而起呢？ 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珊珊会具备这样一个功能，就是、 说睡就睡。 对，说睡就睡，就是特别羡慕这样的人。 嗯， 就每次我打开那个办公室的门，看到他躺在沙发上睡觉，然后整个的办公室门庭若市，他根本就不知道，就那种状态。嗯， 是吧？我也觉得，其实珊珊就是说睡就睡的这种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惊讶。她现在就是说着说着，哎，她就睡了。 还有闹钟？怎么还有闹钟响呢？所以直播间为什么会有闹钟的时候？是雨水是你刚定的闹钟吗？你为了把我叫醒吗？就不能让我好好睡一会儿吗？工作的时候不能好好睡觉吗？ Okay, okay. 好吧，为什么聊了这么久闹钟的事情啊？大家闹钟都是几点的？ 因为张成长的闹钟设的真的很有气魄呀，我觉得。 嗯， 他这个理论我真的觉得是让我觉得有点醉。 好吧，我看到心好累分享的主播，谢谢、谢谢你。很多朋友其实都对咱们表达了分享之爱啊，哈，比如说这个焦哥，以及盖世小乔，都是分享了我们，可以让更多朋友看到，我们特别特别的开心。 嗯， 好，谢谢盖世小乔双次分享。 嗯。OK， 那今天张厂长来，是不是还是要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厂啊？ 嗯， 先说一说你的这个厂，然后咱们再进入故乡的话题呗。 对对对，我先介绍一下啊，希望大家这个平时的时候一定要多点982魔力工厂，这是一个微信公众号，点进去以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我们也要求所有的主持人都必须得一开始就要说这个982魔力工厂。 嗯， 我先给大家讲讲这个982魔力工厂。一开始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吧？ 嗯、哦，为什么呢？ 好的，你稍等一下下啊，因为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可爱的截图，就是你刚话题的闹钟的这个话题，熊太萌在982魔力工厂的这个端口， 嗯、 他发了一张他的闹钟的截图， 哦、 然后他的闹钟的截图是早上5:20。 6点、6点半、7点半、8点10分和下午4点半。 嗯， 他还比你少一个，他比你还少一个。 5点20，这个和6点之间隔得有点远呢。 对，不知道为什么，能告诉我们就是你5点20的这个闹钟和这个其他的都很正常了。 对， 就5点20这个你稍微解释一下就好 了。6点和6点半半个小时其实也是远的。 嗯， 你看我的闹钟非常明确，知道我定闹钟是要做什么。 嗯， 比如说这个6点、6点10分、6点20，那我就是要求自己在6点20之前醒，还有20分钟赖床时间。非常明确，对不对？5点20和6点隔的真的是有点远， 是吧？ 哦，睡40分钟等于再睡了一觉，还挺希望熊太萌可以告诉我们的。但是我发现微信公众账号竟然有这个好处， 对啊， 跟我们互动可以发图片呢。 嗯 嗯，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可以经常用982魔力工厂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太好了，珊珊， 是吧？ 嗯，好。为什么我们这叫做982魔力工厂呢？刚刚说到这儿， 对，因为你知道，就是注册微信公众账号的时候，每改一次名字就要花300块钱。因为当时 这么贵呢， 真的太贵了。 嗯， 因为当时我们为了起这个名字吧，我们一开始就想把它叫魔力工厂，然后后来发现魔力工厂这个里面没有982的概念。 嗯， 后来我们就改了一次名字，花了300块钱。 嗯， 然后 真的是好精彩的一次。 对，然后就改成982魔力工厂。后来由于频道的名字可能要改成活力调频。 嗯， 所以说我们就把982魔力工厂改成了982活力工厂。 嗯， 然后后来又有人提议说活力工厂的感觉 听起来不够有趣。 对，所以我们又把它改回到了982魔力工厂。 嗯， 这样前前后后改下来大概花了4次，1200块钱。 哇， 对， 是巨资改的。 对，然后每一次是半个月的审核期。后来的时候，那个腾讯那个负责改名的那个就是管理人员都已经认识我了，他说你自己想好再改好吗？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取完名字以后还会非常纠结，然后说你要用最后一个名字和第一个名字是一样，那你之前的这种纠结的过程和心路历程， 张宇，你哪来的那种万万没想到的那种就是喜剧电影的气质？你自己想好再改好吗？ 你想好再改好吗？ 对，后来982魔力工厂这个开了以后，大家很欢迎啊，很关注，尤其是我们每一天的节目，每一天的这个微信推送都是各个厂子里的不同的部门来做啊。比如说珊珊和水水就是我们厂子里的每周一的脑洞调查局的这个两位专家啊。 是的， 虽然现在这个调查的东西吧基本上 水晕水， 我看到啾啾不揪心的这个发言真的是非常厉害。他说要什么闹钟，我从来都不需要闹钟。上学的时候睡过了就不去早自习，上班了睡过了就不去上班。 我爸说起不来呢就说明身体需要休息啊。给了自己非常好的安慰。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水水你不要听不见张厂长对你的批评。 哎，我们的脑洞新闻调查局的脑洞它开得很大呀。 开得很大吗？ 没有。 你是在批评我吗？ 因为水呢，他在转移这个话题的时候是非常自然的。 嗯， 然后一直是 我生拽回来。 对，然后被珊珊生拽回来了。 嗯， 好吧，因为我觉得982魔力工厂基本聊到这个概念上就可以了。大家多点右下角视频直播。 嗯， 然后好好看。 是的， 对， 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一些内容，其实它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然后费了不少劲，不少事儿，才这个不少的努力，才把我们的这个982魔力工厂建起来。它是一个这个工厂的概念嘛。 对， 很辛苦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看到了快乐的雨涵温柔的分享了主播想要抱抱，那就给你抱抱吧。而且快乐的雨涵还说了说张厂长很溜。 嗯， 张厂长真的是莫名的可爱。 熊太萌说每次只选一个闹钟，我每次只选一个，关键是， 哦， 我每次其实实际上都比闹钟醒得早。 嗯， 其实我觉得除了闹钟以外还有一个钟是生物钟。 嗯， 你像我前几年的时候是做早间节目。 嗯， 就和你们一样就做资讯早八点嘛，新闻台的节目。然后 那经常来一起玩一玩好不好？ 好。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要一开始前期要编稿子，凌晨5点要起床。 嗯， 所以现在每一次就是我凌晨5点的时候会醒一下。 嗯， 然后会看一下手表。 那你为什么 要 定5点半的闹钟让你女朋友 对 床而 起？对，就是就会 因为不想让女朋友好过。 对，就会非常自然的5点。 嗯， 我女朋友会这个非常的惊讶。然后每次都会抱怨说你为什么定那么多闹钟。 嗯， 然后最经典的是就我起床以后我会在这个卫生间里 那个刷牙洗脸嘛，然后我的闹没有，然后我的闹钟还是手机还是放在还是放在床边的。 你好烦啊，怎么把手机拿走啊？ 这个也就无所谓了。最经典的是有的时候我会习惯性的起了床以后会把手机放在卧室的门口，然后钻到那个卫那个很远的洗手间里去刷牙洗脸，然后这个手机会距离床很远， 嗯， 距离床很远，然后我女朋友就会眼睁睁的看着那个闹钟响， 因为你要关掉它的话，你就要下床，你知道吗？ 对啊， 你要起来把它就是整个下床去弄， 对，嗯， 我跟你讲， 太过分了， 这就是那个，这是一个方法，这是什么方法呢？这是能够快速起床的方法。就是你知道很多人说你怎么快速起床呢，要不然你就定闹钟，定那种会需要就很响很响，需要你经过很复杂的手续才能关掉闹钟，你就会快速起床，嗯，或者把闹钟放远一点， 嗯 嗯，你知道需要起来去拿闹钟才能关掉吗？这样就会醒了。那不知道他的女朋友到底就是得罪了谁，上辈子造了什么孽，这辈子找了这么一个男朋友，每天五点的时候叫他起床，然后每一个小时让他腾窗而起一次。 我要跟你解释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闹钟当中会出现每隔一分钟会有一个闹钟的情况，因为我发现就是后来啊，我的整个逻辑思维还有整个的潜意识已经训练到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起来把那个闹钟给关掉了， 嗯， 我以为我没有关掉那个闹钟， 嗯， 但是我会就是在我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把那个闹钟关掉， 啊，有的时候真的会， 然后我就是因为那样就迟到过很重要的事情， 嗯， 哎，其实我 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你只要在那后面再设一个一分钟的闹钟，你关掉了以后，你觉得你关掉了，你在睡的时候它就会响， 嗯， 因为它隔了一分钟它就会再响一次嘛， 嗯， 对， 嗯， 其实我觉得可以问一问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有没有大家起晚过的时候，就是，嗯，就突然间闹钟是响了，但是没有听到的，我就有过， 嗯， 然后节目这个就差一点空播嘛， 嗯， 差一点空播还是空播， 对，嗯，还没有空播，还好多放了两个片花， 好， 然后就出现了， 嗯， 因为当时真的我一身冷汗，简直了， 嗯， 就是感觉整个工作可能就要丢掉了那种感觉， 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嗯， 所以 做广播节目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 就感觉在路上急得都要哭了， 是的，你知道我昨天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右转，然后准备进台， 嗯， 就是我昨天来的时候稍微偏晚一点点，你知道吗？嗯，然后那个有一辆出租车就停在我前面，可是又是单行线，我必须就只有一条车道，我必须要过去才能到达台里的停车场，我才能上来嘛， 嗯， 然后当时显示的是7:25，7:26，昨天马上7:30的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 嗯， 然后那个出租车停在那儿了， 嗯， 他怎么都不走，你知道吗？我就按喇叭，我一般情况下不会那么就是强烈的按喇叭，我会觉得很不礼貌，但我就一直在按，一直在按，然后那司机师傅还下来跟我理论。你知道当时我有多着急吗？我说对不起师傅，我不是故意按您的，我是7:30的直播，我真的马上就要迟到了，我必须要往前挪一挪，可不可以？麻烦您了。然后他才开始给我往前挪，你知道，他就在那儿等人。他可能就当时也会觉得你有必要按那么响吗？就按那么急吗？但我真的是着急嘛，嗯。 但是他听到你是早间节目主持人，并且可能要迟到了，应该会特别理解你这一点， 对， 是的，他就往前开了嘛。 因为通常出租车司机师傅是经常听我们广 播的，是知道广 播 节目是什么的， 对 吧？ 对对。嗯，然后就会我就是每一次坐出租车就会跟这个出租车司机聊嘛，说哎你喜欢听哪档节目的广播呀， 嗯嗯， 然后他会说啊比如说哪个台的哪个主持人，然后我就会聊一些他的八卦和趣事， 嗯， 然后最后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司机师傅就说哎能不能加个微信，今天的这个车钱就不要了，是这样 的吗？ 是这样的， 所以你靠 真的吗？ 你靠这招免了不少车钱。 对， 我以为你说你先聊一些其他频率的主持人的八卦和趣事，最后再推荐982的主持人， 推荐982， 结果没想到你是为了省车费， 嗯，没有，这个不是最经典的，最经典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去机场知道吗，有的时候司机师傅他可以开快可以不开快， 对， 然后你要赶着去坐飞机，然后快晚点的时候你就用这一招特别管用。 怎么说呢？ 我是广播节目 主持人，比如说我说哎能不能听哪个节目，然后他会选择，嗯，比如说我说能不能听98.2， 嗯， 然后他会打开98.2，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喜欢听哪个频道的节目， 嗯， 他会说哪个频道哪一档节目，然后我就跟他说哪档节目的主持人啊，他这个主持人的一些性格特点啊， 哦， 长得什么样啊，然后会翻出来我们的通讯录，然后给他看一看这个主持人长得什么样啊。 明白了，以后我在台里碰到所有的主持人先合张影。然后按照那个频率按照播出时间排好序好不好，然后以后打车着急的时候，师傅哎您看您是喜欢哪个时段的呀， 对， 然后我跟你说你看这个人是不是挺帅气的，私下很好， 套近乎。 对，然后最后就会说一下，我说司机师傅能不能麻烦开得快一点，然后司机师傅就说好嘞， 您坐好嘞，是吧，变成了私家司机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啊，越野碰到这种情况肯定还是少数啦。但是不管怎么样，出租车的司机师傅肯定是我们广播节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听众，然后在这里也谢谢各位司机师傅啊， 谢 谢那天给我让路的师傅。 谢谢各位师傅。 来吧，我看到了快乐的雨涵说了，说我的闹钟都是我的生物钟啊。微微迷糊哥在问了，说张厂长是哪个女朋友啊？就是你的女朋友嘛，就是他的女朋友，他就那一个女朋友啊，你以为他有多大本事啊？ 其实我觉得吧， 能找到两个女朋友吗？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我们这个可以看的广播有一个小小的 bug， 就是不能撒谎，知道 为 什么吗？因为 本来可以说你很帅， 不，因为你如果是收音机的节目吧，你可以改一个名字，或者说是你可以叫一个艺名，就没有人能识破你的女朋友，或者能关注到你的女朋友是谁 啊。 但是这个可以看的广播，直接就能知道你是谁，真的。所以 你在路上有被认出来过吗？你这么说的话， 没有被认出来过。 那有什么关系？ 还早，将来会被认出来的。 你有没有被认出来过？ 我没有。 那说明我们九八二还要努力。 我有。 哇塞， 不是因为九八二，九八二还得努力啊。亲爱的朋友们，看看我长什么样子好不好，以后万一在路上碰到了假装认出来我们啊，让我们有点成就感， 要记住你。 对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就是我觉得看视频直播可以更亲切吧，包括可以看到水真的还蛮帅气的呀，然后张厂长也非常的幽默，也很帅啦，他俩是同班同学，同班同学怎么可能都长得不一样呢，对不对？都很帅气。 好，被驯服的象，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而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的我走向征服。装不出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局外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掌声，我需要掌声，只要你愿当被悬浮太长，就在你就可以上谁 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现在呢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我是刚刚听了张悦说了很多他的奇奇怪怪的事情的水水。 大家好，我是在刚刚一直在跟水水扯耳机线的珊珊。然后我现在呢在听说呢张悦知道很多我们台的主持人的趣事之后，非常也想知道一些趣事的这个珊珊。 嗯，所以说我们其实接下来呢会想和张厂长一起去聊一聊广播台的那些事儿。其实大家对于广播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媒介的形式还是挺感兴趣的，对吧？ 嗯， 原来特别有神秘感。 是的，在聊之前， 但现在这样的神秘感被打破了。嗯， 对，在聊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语音水，我是有多懒， 就已经懒到这样了吗？ 对的。 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必然是来搜索张厂长所带领的这样一个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这个公众号点进去非常非常简单，直接通过微信就可以点击直播键，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 嗯， 然后呢其他的方式呢还有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 嗯，而且呢现在如果大家想更近距离的了解北京青年广播，还可以参加我们举办的一个活动，北京青年广播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了，请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的参赛详情还可以登录荔枝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大家抓紧时间一起来玩吧。 OK，那我们说了要去聊一聊广播台的那些事儿。 嗯， 那珊珊最想知道是什么？ 最想知道的是所有的早间节目主持人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个上班的情况，有没有偶尔也像我这样遇到过很紧急差一点赶不上上班，最后导致节目没有正常播出的情况。 嗯，这个很少，尤其是你像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早新闻啊，早新闻的节目肯定是没法这个，因为早新闻的节目在电台来说都是要住在这里的， 嗯， 啊，肯定你是不会迟到的 啊。 但是最经典， 早新闻的节目主持人都是要住在台里的吗？ 对对对。 哇！ 然后最经典的是我曾经遇到过的一次事情 啊， 就是有一次在做这个早间节目的时候吧，那次是飞机晚点了， 嗯， 早晨的凌晨四点才到北京， 嗯， 然后我打车到我住的地方， 嗯， 需要花一个半小时， 嗯， 也就是说5:30我才能到我住的地方。 嗯， 然后如果我是早晨7点要到台来做这个早间节目的话，还有一个半小时， 嗯， 就到7点了。 嗯， 所以我在想，我要不要回家？如果我不回家的话，我如果直接4:30来台里的话， 啊， 又没有地方去。 嗯， 所以说我还是最后选择还是来单位，其实半个小时就能到。 嗯， 然后5点到这里，7点。的节目还有2个小时，这2个小时我想不能睡。 嗯， 我一旦睡了以后我就起不来了。 嗯，你可以坐在台门口睡啊。 对， 坐着睡反正又不会真的躺倒。 对，所以 哪怕你真的躺倒了，总会把你叫起来的。7点。 对，所以最经典的是我就在办公室门口坐着睡的。 真的啊？ 对，然后就会有我的搭档，他早上7点会来吗？来的时候他就会把我叫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上节目了。 那你声音能醒来吗？ 没有问题啊。 嗯， 怕什么，傻一点来呗。 你要明白这个早间节目，对不对？ 早间节目大家可以听一些比较沙哑的声音，是吗？ 对， 嗯， 所以。这是一个遇到的特别好玩的事儿。还有就是很多人肯定很关心，就我们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如果读错了字怎么办， 读错了字怎么办呀？ 对， 我也想知道呀。 很多人特别好奇，自己那个山山和水水应该都知道，在我们台， 嗯， 这个一楼就会有一个张榜嘛，就谁读错了字， 太可怕了， 谁读错了字，然后直接就张榜在电梯口， 下 就是， 拍照片给大家看。 对，对，任何人等电梯的时候， 拍照片给大家看，你还把所有其他的人 全部卖掉了， 有你这样的人吗？ 确定上面没有我的名字，好的， 全是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再拍照片给大家看，好不好？ 打马赛克了， 嗯，就是谁读错了什么什么字，就真的是非常，就怪不好意思的，你知道吗？其实我经常在节目里面读错字啊，我也怪不好意思的，其实。 那怕什么的，只要是， 所以最后是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除了这种精神上的一 种，这 种 事情真不好说呀。其实我觉得已经到这个程度，如果张榜到这个我们电台一楼的大厅，然后犯的那些错误都是特别低级的语音错误的话，就会很 low 啊。 嗯， 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惩罚， 是一种自我惩罚。 我觉得比所谓的什么罚钱啊，一个字多少钱啊，很多人那时候会很好奇，说央视读错一个字罚多少钱。我觉得比这个，我觉得如果张榜放在一楼，我觉得是更严重。 熊太萌太可爱了。 嗯， 熊太萌说：“对不起，水水，害你刚才读错字了。你刚才说的是熊大萌。” 我说的是熊太萌。 他自己说的，你说的是熊大萌。 我说的是熊太萌。嗯， 其实好像我觉得哈，这个好，你说的是熊大萌吧？ 嗯嗯，熊太萌。 好啦，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太萌不会介意的。然后刚才，嗯，那个。其实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并不是大家会不会迟到的问题，嗯，我觉得大多数早间节目主持人还是有那个觉悟在的哈，嗯，不管怎么样我死也要拼到那个直播间，一定要在正点节目开始之前爬也得爬到直播间，对不 对， 对啊，因为这是直播嘛，这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立身的之本。 对， 然后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大多数情况下，你看在做视频直播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稍微的注意一下形象， 嗯， 稍微的注意一下体态。 嗯， 一般情况下如果只做音频，以前没有视频直播的话，广播节目主持人在做广播的时候到底都在做什么？ 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种情 况，是不是？ 很多种情况下是这个男女主持人对播的时候都是穿着军大衣。 为什么？ 因为就是 冬天的时候是吗？ 空调有的时候会很冷，中央空调嘛，有时候会很冷， 哦， 有时候保证机器的这个， 哦， 这个什么会特别冷，然后有时候我会穿着军大衣。 咱们直播间这么热，是因为咱们是视频直播，所以要有灯，是吧？ 对，是有灯。 如果不视频的话，可能直播间会很冷。 夏天车装空调会很冷。 嗯， 然后尤其是早间节目主持人来的时候，抵抗力本来就小，然后裹着一个军大衣上来。 嗯， 对，是这样的。嗯， 军大衣的那个画面即视感实在是太棒了，有那种就是黑土或白云的即视感。 你知道我们班就是有分成两波嘛，一波是电视台的， 嗯， 然后比如说做网络节目什么的，就 是 要出镜的。 嗯， 然后另外一波呢就是做广播的。 对，他们俩都是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是吧？ 你明显感觉就是做广播的那个随意的那个劲儿，就真的是带到每一个方方面面， 嗯， 然后对自己整个的这种管理也会比电视台的松懈很多。 对对， 真 的 松懈很多。 对，所以就 是不是 还有更经典的，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早间新闻的主持人是要住在台里嘛， 嗯， 有的时候就起床以后直接穿着拖鞋就进了直播间，嗯，就开始播了。 但是这个播的状态还是很好的。 对，当然了，这是专业的问题嘛。 嗯， 对。 但是一般情况下，你知道我前两天听一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它并不是可视化广播，然后那个节目我觉得还比较吸引我的是，他们播了一首很嗨很嗨的歌。 嗯。 等两个主持人回来之后，那个男主持人说：“哎呦，真希望大家是可以看到刚才播歌的时候，我的搭档是在做什么。”就是他也就是特别特别嗨的，跟着那个歌就开始各种跳，各种狂欢。 嗯。 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也很好奇，如果不是可视化的时候，在声音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情景？两位主持人除了在跟大家专业的播音，在做节目的资讯传达之外，还在做什么样自己感兴趣的或自己喜欢的姿势，或者是动作，或者是表情？嗯， 对，有 可视化之后还挺有趣的。 嗯，有特别好玩的。还有比如说，可能这个我们导播间来了自己的朋友， 嗯， 然后这个电台主持人在做自己节目的时候，可能会挥挥手给导播间的朋友， 嗯， 然后大家可能就看不到。 嗯，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92魔力工厂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 所以说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还挺尴尬的。 嗯，为什么？ 我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手脚有点施展不开的感觉。 你想怎么施展呢？你施展了倒是，做可视化广播就是为了让你施展开啊。 就是我觉得就大家眼睛都在盯着你看，你知道吗？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是作为982魔力工厂的我，其实我自己也会经常看我们的节目，回看我们的节目。 嗯， 然后在看的时候，其实我还挺喜欢看，就是我们播歌的时候看，就是几个就是人在干嘛的。 啊。嗯，他们都在干什么呀？咱们搭档都在做什么 呀？你要不要回顾一下今天你就是播歌的时候做啥？ 压腿啊，就是压压腿，活动活动四肢，不可以吗？大早上的起来。 那你有回顾昨天你自己的那场秀吗？ 没有。 你没有是不是？你去看一看好不好？ 我去看一看。嗯，我看到了，其实快乐的雨涵好像还对广播台挺了解的哈。 嗯， 他说这个他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也做广播的节目啊，有一回差点那个闹钟没起来，差点耽误了节目的播出。有一天呢，他在宿舍又睡过头了，他的搭档就已经开始放歌了。在广播台处理得非常非常的正确。 嗯， 那对于广播台这件事情，水水你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呀？因为咱俩其实在广播台工作的时间并不长。 并不长。嗯，我们俩算广播新人。 是的。嗯， 对。哎，我有一个，我先来说吧。 嗯， 然后让水水准备一下。 好 吧。水水就是我前段时间刚刚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就是那个就是 哎，你知道你犯错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咱们仨肯定都在工作当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因为节目领导又在听， 没事没事， 你 放 心哈。 早间节目啊，就是会连线这个气象专家进行这个天气的分析 啊。 那气象专家呢，本来就是老资历嘛，对不对？ 对啊， 有一些都是什么我们要叫工程师嘛。 嗯， 什么这个理工啊， 嗯， 皇工啊，这样的一些老专家。嗯，他们在看气象嘛，看天象嘛。 没有姓老的吧？ 然后有一个这个专家是北京市气象台气象局的。 嗯， 专业气象台的。 嗯， 叫李焕安李工。然后我们经常连线。 嗯， 然后年纪也很大了。 嗯， 然后是一个很德高望重的一个老专家。 嗯， 然后连线的时候我们把推子推开，就是下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李焕安。 嗯， 有请李工来介绍一下。 嗯， 然后那天呢，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突然就读成了下面有请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李焕安。来，焕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气象。然后说了好几次焕安，然后后来我才回过头来，我发现有点不礼貌。 嗯。 然后呢，李工呢也听了一愣，然后突然。 活了60多年了，好久没人叫我焕安了，是吧？ 特别尴尬。嗯。 嗯，有的时候其实就没有想这件事情了。主持人很多时候只是表达一种亲切的感觉， 对， 特别喜欢叫别人这种就是他自己那种小名或者是昵称， 对， 比如山山水水月月， 对 啊， 对 对, 对。 如果叫这种三个字的，比如说李易峰，也经常叫一峰嘛， 对， 是不是啊？ 对对， 嗯，鹿晗经常叫涵涵嘛， 就 是，都 是 朋友嘛，是不是？ 对 对, 对，就是云水不太能叫饮水。 你的名字有点拗口，其实。 对 对对，像水水就很可爱， 对吧？ 嗯，那关于广播台，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了解的？就因为咱俩是广播新人嘛，然后张月又是一个广播老炮， 对， 嗯，有没有什么经要取一下，或者是想要知道的一些趣事？ 哎，其实我一直特别想问，就是在广播台，你们就是控播，就是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哇， 就那个声音开始响起来的时候， 对。首先呢， 聊得太就是，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水水聊天啊，又有一个底线，你知道吗？ 你怎么这个人，你不能把握一下，就是从趣事的角度开始聊的？ 是这样， 我记得我在大学上第一个学期的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就金美平老师，他不是说过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吗？他就说有一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快要迟到了，然后他发现自己如果不穿衣服， 上课迟到吗？ 对，不是，就广播台的 播音迟到， 然后他就说他如果不穿衣服。跑过去也许还能到，然后你还记得这个故事 是怎么一瞬间想到这个解决方法的？ 然后大家就看见了一个穿着一个裤衩的一个男人，就是从那个卧室就开始像疯子一样的往那边跑，然后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就是播音这件事情，特别是广播，就真的就是时间很重要，就无论怎么样你能够卡到那个点的，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卡到那个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好像做媒体的人，就是关于时间这件事情，其实不仅仅是广播，电视也一样。就广播好歹还能播一下歌，然后电视就是真的就是空播在那。 对对。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挺紧张的。 刚才那个老师叫什么？ 金北平老师 啊，金老师，我建议他买一件风衣，或者是买一条围巾放在床头，走的时候就是随手抓一下，好像也不费事，就不用穿着裤衩穿过整个街道了，好不好？ 但是张悦不会觉得现在九八二魔力工厂的整个的这种感觉有点破坏，就是听众关于主持人的或者那种神秘感吗？ 这个咱们能不能聊天聊的？这个太专业了，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哈，因为今天是就是两个广播节目主持人以及一个广播节目老主持人在直播间里面。 其实我给大家可以聊一个经常吧，或者说是时常会让这个主持人很苦恼的事儿，就是嘉宾突然没来，或者是迟到。 真的， 对， 有一回我俩就碰到过一回， 对， 然后那个嘉宾是我的同学，然后他其实真的是太堵车了那天， 对， 因为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他出门很早，遇到了一些意外状况，所以他不能准时到。然后你知道我俩就真的是在直播间里尬聊了半个小时， 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预告已经出去了，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请谁谁谁来， 对， 结果没有来，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很。就是心脏会砰砰砰砰跳，尤其是有些专业性的东西，比如说假设今天是苹果假设这个有一个手机，新款的手机要这个要这个新款的一个手机发布会， 此处招商， 要来了， 这不是广告，这不是广告， 我们要请一个专家来聊，结果专家没有来，然后我们又不是特别懂，然后就会很尴尬，然后我们要似懂装懂的去把这个事儿给聊了。所以 我还在回顾刚才手机那个有一种没有睡醒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广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了就说了，是收不回来的。 对，因为它是直播嘛，而它是热播类的直播，因为这个频率实在是太高了，强度实在是太大了，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 是不是？ 希望大家早晨要多吃一个苹果， 多吃点梨， 别再着不了。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是吧？一天一苹果，医生见了躲。好好吃苹果哈。 还有一生一苹果，博士永远拿不到。 怎么回事？就是拿不到了呢？ OK， 其实我刚刚问张悦那个问题，是因为我遇到。我开始做广播以后，我和很多人开始在聊广播的话题嘛，我就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然后呢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其实还是传统广播那样，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哎，突然就会，我会就觉得说，当你说你是广播节目主持人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觉得你声音好听，但是之前他也没夸过我声音好听， 对，你声音真的挺好听的， 你声音真的挺好听的， 是吧？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现在广播也是开始做视频了，我们要做视频直播。然后你知道，其实有很多很多人的反应是一下子会觉得有点诧异，说，他说那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就能看到你们的样子了吗？然后在他们看来，其实还有很多人是愿意躲在那个收音机前面，就是不看到你的样子，就只听你的声音的。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给大家一个选择啦，如果大家就真的不想看到我长什么样子的话呢，你的确可以只听声音嘛 ,FM98.2 或者 AM927 或者其他的通路，可是不看真的会后悔，因为我长得很好看。没有啦，开玩笑的啦，你们俩怎么就一副连接都不愿意接的这种样子，是不是好朋友？ 是好朋友， 能不能帮我逗一下呀？ 对， 开玩笑啦， 不看的话真的很可惜，因为我也很好看。 就是想跟大家塑造一种就是更加好的这种直面的去沟通的方式，这样会觉得距离感比较近啦。但是我理解水水说的那个意思，会破坏一些神秘感，但是神秘感这些东西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的。其实我还是更想问大家，对于广播节目主持人或者对于广播节目背后的故事，有没有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事情？ 你知道，就是我曾经也碰到过那种说，哎，我听了一个广播节目，听着听着就开始放歌啊，然后我就想，哎，你们广播节目主持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放歌呢？一般情况下放歌就是想给大家放首歌嘛，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啦。 那我们要不要放一首歌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一下这个情况哈，是不是？我觉得这是关于听众会有一些对于广播节目的一种问题，或者是好奇心，他们会有一些想问的问题。但是咱们三个人作为广播的这个行业从业者，而且是新型广播，是个可以看的广播的从业者，作为主持人，作为制作人，我们对于这个频道是怎么理解的，以及对于现在的这种节目形态有没有什么样的情怀呢？就你们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给大家？ 我先说。 好。 我有一个超大的梦想，就是我想把直播间搬到酒吧或者咖啡厅。 是吗？ 对，就我们就把这个台子，你知道，就是酒吧里会有音乐 DJ。 这台子这么好搬吗？ 会有音乐 DJ， 对不对？然后他们会打碟，会放歌，然后就会有这个音乐 DJ 说啊，大家一起嗨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真正的以后，如果真的玩嗨了，可以把直播间直接搬到音乐酒吧，哪怕是一些慢吧。或者是一些快吧都可以， 永久的搬到那里吗？ 永久的搬到，然后就是固定的一档节目的主持人会来，然后就下面是 谢谢张厂长， 然后下面是有这个有人在喝酒啊，或者说是在喝咖啡那种状态。 知道我多想去酒吧工作吗？ 对，因为我 可以就是边播的时候边有听众进来送酒吗？ 因为我在一个城市里确实看到了 啊，哪儿啊？ 在新疆 哦， 在新疆的一个城市里，然后就是。它是一个汽车频道，然后就是汽车音乐频道，就是广播台，然后主持人就是一个直播台，然后一推推的话，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然后相信大家可以在频道中能看到，然后也可以来到这个酒吧，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可以看到我，然后也可以过来和我互动，然后怎么样，哦，就是那种感觉。特别棒，然后你坐在那个酒吧里，然后距离他很远很远很远，你看着他就在那里，就是坐在那里非常安静的给你读一些东西，然后说一些东西，然后你在收音机里听也特别棒。 我们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吧， 对， 就是等喜欢982的听众和观众越来越多了，我们开一家982的酒吧， 对，就叫982， 对，就叫982 298 298， 对， 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我觉得其实好像厂长对于这个频率的这种情怀也有点触动我，因为我印象当中在台里曾经听过张树荣老师做一个分享啊，是给咱们台的主持人做的一个内部培训嘛，他讲了一个故事，后来才知道原来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那个故事原型就是发生咱们台的真实的故事， 对， 也分享给大家好不好？我印象当中他讲的好像是一位叫做王良的老师，然后那个王良老师很多很多年之前，那个时候电台晚上还是不播节目的，只是播歌曲让大家听歌而已，但是那个时候啊，不像现在这么先进，是可以自动的播歌的。那个时候播歌是需要，就是你用碟机，两个碟机分别轮流的去播歌。这个碟机里的歌放完了，然后你要手动的去把那个碟机按播放键才能够播出来歌。可是如果一旦没有按播放键，就没有播出去了。就是当一个电台没有声音出去的时候，这对电台的工作人员来说是巨大的工作失误嘛。然后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因为电台讲究的就是24小时，我们不间断的跟大家进行沟通。然后那个老师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真的是太困了，他感冒了，然后他就在播这个碟的时候，他就开始睡着了，他趴在桌上睡着了，然后他突然猛地惊醒，发现直播间里没有声音了，然后他快速的把那个碟机准备好的又播放出去了，但是他以为自己睡了很久，按照后来的监控去看回放，实际上他睡的时间也没有那么久，他只睡了57秒钟，但是57秒对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广播节目的幕后工作人员来说真的是太长了，所以当年他罚了很多很多钱，好像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可能才100多块钱，罚了几千块钱的样子，可能罚了几年的工资，所以他后来就再也不敢睡觉了。然后有一回实在是太困了，真的是太困了，你像半夜2、3点钟，他那个时候就面临着这个外面的大街，他觉得我必须要说点话我才能把自己哄醒，然后他就推开了麦克风说，各位在北京的听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然后现在是凌晨3点钟，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哈，可能很多人还没有睡，没睡的人个个都有自己的心事，你可能是刚刚下班工作回家，你可能只是早就回家了，但是有故事有想法有焦虑你睡不着，我相信在这个时刻醒的有一种特别的缘分，我此时此刻也在醒着，如果你也醒着能听到我的声音，你还行驶在北京的马路上，在二环上的 车这个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可不可以打一个双闪让我知道你在听我的声音。 然后他就看到车上的这个二环路上开始有一辆一辆的车闪起了双闪。 哇，真的是很感 动。这个故事听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其实这也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一个原型，包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个电影里面，邓超后来到那个一个很小的地方小城市， 对， 做那里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广播站，可能只是帮张大妈李大妈找找鸡找找牛找找羊，我依然觉得很美好。所以其实我虽然接触广播的时间很短，但是我刚刚开始发现有很多朋友开始跟我们早上进行互动。比如说我能数出很多名字，快乐的宇航啊，天哥呀，窝子淡蓝色啊，等等等等，都是一直在支持我们的好朋友。风爱我别走啊，孤独中旅行啊，今天一直在的，就是我会觉得变成了一种莫名的连结。虽然你们可以看到我了，但是我们还是一直在聊天，每天早上陪大家聊一聊，聊聊你的心情，聊聊我了解到有趣的事情。我很希望变成一种在这个城市当中大家虽然不真实的相见，可是变成一个好朋友的圈子的感觉。这是我对这个节目的一些期待，我也非常希望给大家营造这种家的感觉，一个早上的聚会，早上有的聊，全天才能不无聊。也真的希望可以一直听微微笑的朋友可以一直关注我们，我们如果有做的不好的地方，然后会一直慢慢好好改进呢，可以跟你们变成真的好朋友。走心了吧？ 走心了， 压力大不大？ 真的走心了， 压力大不大？是不是 压力挺大的？ 广播是一种情怀吗？ 是的。 最近我家收留了一个小朋友，他是刚失恋，然后马上要离开北京了，在北京待了一年，然后基本上每天晚上他都会在我，就比如说我在用电脑的时候，他就会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趴在我桌头，然后就会说他说水哥聊五分钟的呗，然后我就会看着他， 像宠物一样。 然后我就会看着他，然后不好意思拒绝。虽然他聊的永远都是他那些感情的破事儿，然后聊了一个星期了，也没聊出点新的来。然后我就陪他一直聊，然后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不是需要真正的这个人给我说些什么，而是我们需要去听到一个人说话，然后我们需要去把我们想说的找一双耳朵，然后灌进去，然后从那双耳朵灌到他的嘴里以后，希望他能说出点什么来 啊。 然后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广播节目主持人，你说我们每天早上给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对大家的生活真的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有吧，也可能小，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在跟大家说的时候的一种陪伴感。就好像我记得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每天都会打开一个音乐广播，然后那个音乐广播会陪伴我整个的时间，然后会让秋天夏天春天冬天都充满那个广播的味道。我想那个就是我们982想要带给年轻人的味道，因为我们是年青年广播嘛，然后其实实际上年轻人想要什么样的声音，我们不是很清楚的，因为现在年轻人太不一样了，每一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需求。我们只是希望，比如说就拿我们微微一笑的这个节目来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记住每一个在我们这边闪烁过的名字。你刚刚说到那些名字，我还记得之前的，比如说陌上花发， 陌上花发， 比如说在之前的孙大妈的那个什么什么 翻 花，然后一直陪伴我们的一开始的有钱哥，等等等等，我们会记住你们的名字。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在每一个早上我们两个的名字可以在这边闪着的时候，你们的留言也可以在平台上闪着，好不好？ 我看到了， 哎呀，今天都走心了、 是不是走心？你怎么，你是要哭了吗？ 我都哭了， 是真的吗？ 对，完全都已经快要落泪了。 我们许下一个小小心愿吧。刚才提到的这个982的魔力98，298，各种各样的名字咱们待定。真的，如果在这么两三年的时间以内可以做成的话，也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喜欢982频率的朋友们的一个地标， 对， 一个聚会的地点，到这里来邂逅一些陌生人，邂逅那些熟悉的名字，陌生的脸。 好， OK， 那一首少年送给大家吧。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和珊珊将在周末回归，明天是王爽云浩陪伴大家。 是的，再一次 拜拜了，再次谢谢张厂长，拜拜，这里是青年广播， 各位少年再见啦。